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上一期逗逼了之后，这一期要开始走心了。我们总是这么反反复复的戳你们的心。 对，想打人的冲动都有了，不过大家打莫大人就好了，不关萱草的事。 这期话题呢是分手那天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哇，那这个真的很戳心了，又要把那个伤疤揭起来一次，来回忆一下那天最后发生的情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樊子妍的一个人。 一个人的世界不会有人在意你的语言，很久不见那爱笑的脸，一个人的心愿只是寂寞有个人陪我说晚安，我还是一直等你的出现。看这个朋友他叫做许代佳，他说呢酷我音乐调频这么早发的话题怎么这么虐心呢？我不存在分手的，因为单身狗和谁分手去啊？ 我觉得吧，单身狗最可怜。好赖我们还曾经爱过，曾经分手过，你这都没开始过，也是挺可怜的。 莫大，你这是五十步笑百步，也是够了。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呢？ 至少哥经历过是吧？看这个朋友，他说呢，和他分手时，他和我说过一句我一生受用。他说，在爱情里，男生做的是减法，女生做的是加法。说完之后，我没说话，我转身走了，之后眼泪就掉了下来。随后给他发了最后一条短信，照顾好自己。现在我也开始做减法了。好深奥的一段话。 不过我觉得这句话呢也不一定就这么完全正确，因为每个人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遇到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总有那么一天你遇到那个人，你在做加法，他也在做加法。 对呀、 两个人会越来越好， 两个人会越来越胖的。 会，对的， plus 是吧。谈恋爱之后就是 plus 自己。 只是希望有个人陪我说晚安，我还是一直等你的出现，我还是一直等你的出现。 第二首歌来自于曾曦的《讲真的》。 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啊。这首《基有毒》，他说呢，分手那一天是2018年的五月底的一天。他说，之所以选择周六跟你提分手，是考虑到明天是周日，你不用上班，不影响你的工作状态。 还挺有良心的。 下面就有人说，考虑的好周到啊。 哎，不过我觉得他为什么不选择周五的晚上呢？下了班。他还让你愉快地度过了周六，对吗？ 对对对， 有那么一天开心的时光。 怎么两天都毁了？太可怜了。 考虑的是很周到，对。所以在这里，就是香港莫大人建议大家以后说分手呢，都要选择周六啊，选择周末，千万不要在工作日说分手。 对，职业玩家呀，这是。 对， 王者就是不一样。比如下面有个叫小新1701的朋友，他说：“我觉得你的这留言会被采纳的。” 是的，这么逗逼的当然会被采纳。 今夜特别漫长， 杀了你哦。他说我尊重你的决定。然后他还说了，我还有事，你回去吧，不好意思啊。谢谢他把说分手的机会留给了我，就好像我真的有选择权一样。也谢谢他让我明白，爱情呢本就不该是我们那个样子，爱情是彼此都舍不得放弃才对，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 嗯，有道理。 又是单方面的哈，我觉得好多感情中很多都是就是某一个人爱得特别的热烈，但另一个人就淡如水，就很不成正比，也不对等，这样的感情能坚持，但是也是让人很累了。 嗯，对。下面这个朋友叫做环游是无趣，他说呢，分手那天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把微博上发我的东西都删了。分开一个星期了还是没能走出来，就是说对方要求你把之前秀的恩爱都给我删了，不要在你的微博里发我们两个的东西了。 够狠哈，够狠。 嗯，够狠够狠， 就是不想让，不想以后让人看到我跟你在一起过，把我的痕迹抹掉。 嗯， 嗯，曾经爱过居然不能有姓名。下一首歌来自马吟吟的《懂我的人》。 嗯， 那一天我们不再拥抱，那一次我们不吵不闹，一个人安静地蜷在墙角，好像一座孤岛。 默默默默默12138，他说呢，因为彼此都是异地，基本上呢很难见一次面。分手那天呢，他跟我说了一句，反正现在也是一个人过，没有什么区别。当时我就特别难受。 嗯，异地恋嘛，老是见不到面，其实在一起和不在一起真的是还蛮像的。 谈恋爱我就真的是靠心里的对爱情的信念吧，还有就是那一口气来吊着，要不然真的是很容易说放弃了。嗯， 没有比你更懂我的人，不说话只要一个眼神，懂我的天真和任性，也懂我心中的疼。 不减到85斤不改名字，他说呢，那天他说我累了，我们还是分手吧。 怎么这么多男生说分手的呢？就不能来一个女生说分手的呢？我来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留言，要为我们女生鸣不平了。哈里哈里他说呢，我们真的不合适，再在一起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可是呢，我们在一起已经3年多了，谁想到他日功成名就，就是我们一别两宽之日。 哦，就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呗，这意思。 男生尤其是这样子，他达到一定高度了吧，就会看不上那叫什么糟糠之妻，就会觉得自己的女朋友哪都不好，不如现在认识的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好。就男生我觉得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毕竟两个人的交际圈不一样了什么的。但女生可能会比较念旧情，就是说我努力我成功了，我也会拉你一把，我们一起去往上走。 你知道吗，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事儿，但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了，你会发现 怎么是对的，怎么是错的。就是之前呢，有一个老婆比自己大将近十岁吧，后来呢，就是岁数越来越大嘛，他就觉得自己的老婆可能越来越老得快了，就比自己大那么多，而且那个时候的决定比较年轻嘛，就是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人了，然后呢就和一个比他还年轻好多岁的一个女孩重新结婚了，然后抛弃了自己的糟糠之妻。结果呢过了若干年之后，这个年轻的女孩呢又不要他了，结果呢他就被净身出户了，然后结果呢还是原来的老妻还在等着他，还接受他。我就觉得这个糟糠之妻不可弃真的特别有道理，就在你最微末的时候，在你少年穷的时候，愿意跟你在一起，愿意跟你过日子的人才是真的爱你的人。 所以我就劝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在爱情中啊，过日子这种事情上，一定要就是心里明白这件事儿，一定要别糊涂。 对， 就是说诱惑那么多，有更好的，有还有更好的呢，有美的还有更美的。这个不是说你遇到这个人觉得我好美呀，我要跟他在一起，千万不要拿自己的一生去做赌注，一定要记住珍惜知足这几个字。 对、啊、 我觉得真的是人生可能要到你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是某一天你可能突然得病了，你才能突然发现到底谁在最在乎你，谁能够陪在你身边照顾你。 嗯，对，有道理。 下一首来自于罗意识的《小房间》。 一天天，一点点，慢慢累积了那么多的疲倦。我只要一场无梦的睡眠。 剑桥他说呢，他追的我，一个月后他提了分手，原因至今都不知道。他说他对我已经没有当初的喜欢了。好吧，在一起你也在折磨我，分了后各自静静吧。又不到一个月他又找了一个。 OK， 算我眼瞎没看出你是什么人。现在他跟他又分了，又回来追我，我只送了他一个字，滚。 嗯， 哇，这是什么样的人啊，真的是难以理解啊。 笑言如下，他说五年了，分分合合很多次。分手那天记得是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国庆节放假，因为舍不得，所以呢我打电话说我回家了，你如果同意我这次去见你父母，我们订婚吧。然后呢他就说回避我的问题，他就说我知道了，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们到此为止吧。然后我就没有听到他说什么了，只记得我当时就挂电话了，坐在家里眼泪一直流。 分手的时候都是这样让人很难过的对话和经历啊。 其实我觉得分手这个事情呢，肯定就是某一些小事堆积，然后失望至顶，到最后才不管谁说吧，总归是要结束了，对不对？谁说可能真的都无所谓了，因为再拖着也没有意思了， 反正也没有什么愉快的结尾，都会不开心。 对，也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转机了。 兔鸡兔崽子他说呢，东西都不要还给我了，以后过开心点吧，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我觉得好像是气话啊，赌气说的话是。 我觉得东西不要还给我了，可能也是懒，就是给我也没啥用，你都自己收好好了， 我还得扔掉。 对，还要麻烦我扔掉，你看这多让人气人。哎， 想象什么永远。 婉儿他说呢，我记得我跟他都没有人说过分手这个词，两个人就是自然的分开了，好像都不存在什么最后一句话。 那看来这俩人啊都没怎么用心啊，都没有什么真感情。 嗯，是的， 淡淡的。 有些感情我刚才说了，就是嗯，别看有人在说分手我们分手吧什么的，其实大家都可能已经默认了，就是我们之间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感情了、嗯、就一拍两散了，只是说出来啊我们分手吧。但有很多的感情都是没有说出来的，就两个人从此就不再见面不再联系了。 改变祝福你我都有能力去应变。 小小温丫头她说还有这样的分手啊，好像啥也没说直接就被拉黑了。 对，这种人我觉得那你的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应该就是玩玩而已吧，直接拉黑算什么、 嗯、真是想不到，估计是有新欢了吧，就是新人逼着他把你拉进了黑名单，再也不要联系了。下一首歌来自雨果的《侧脸》。 秋天里的落叶，挥手同树道别，关于你的一切，我都想要了解。 姓林名汝自优秀，他说呢最后一句话是，我是挺爱你的，但是呢这事儿过去了，不爱你了。 那都是以前啊，我现在不爱了。 就那句话叫，爱你的时候是真的，现在不爱了也是真的、嗯、哎呀，反正就男人的嘴嘛，骗人的鬼，说什么的都信他呗，真的是。 这个你不能一棍子把所有男人都打死了，也有好男人。 就是男人都是 打猪蹄子是吗？ 这是你自己说的哟，莫大人，我没有说哟。 哦，好，莫大人是打猪蹄子。 嗯。 才蜕变，时间总会说出再见。曾经是心心念念，随随便便，深深浅浅，爱上了不语不言，不计前嫌，不知疲倦，向后向前，遇见。 花开花飞花谢花落，他说呢最后记得他自顾自地和我说了很多话，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关系不适合我陪你待着，你看看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谁离开谁都是能活的，不爱就是不爱了，我不值得你这样。这个分手的借口也是可以啊、 嗯、 我不值得你这样，你能遇到更好的。 你很好，但是我不适合。哎呀，这些都是借口了。我倒觉得分手的话，切切实实的跟对方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会比较真诚、 嗯、 说这些有的没的太让人生气了。 可能掏不出来什么。 最后一句感谢，还有多余的抱歉，奔跑在街上，大雨淋湿的视线，反反复复的自我欺骗。 杨珊珊她说呢，我们会是最好的朋友，然后呢碰见的时候就没有打招呼了。我朋友说看见他跟我打招呼了，我一脸懵，本人严重近视，看不见挺好的，就没有看见后的那一阵刺痛了、 嗯、有点道理啊。 有风险才蜕变，时间总会说出再见。 M 胡图图他说呢，我会忘了你的，以后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愿我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希望。今年都是第三个年头了，我在好好生活也在好好的工作，我也在努力改变变成你喜欢的模样，尽管我知道，即便我再爱你，即便我再喜欢你，即便我变得再好，我们都再也回不去了，可我还是想爱你，但是你不是我的了。我好幼稚啊。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李斯的《走不出的回忆》。 嗯，不安分的稳定因子，他说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三月底就要离开武汉了，不知道会不会再来这个城市。 总是在想我们的离别该是怎么样的，是当面说再见，还是一声不吭的自己走。已经快一个月没有说过话了，难道你看不出来我的视而不见都是装的吗？ 嗯， 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如果你给我一个承诺，我会坚持到实现的时候，我想等你。这是一个男孩说的话。 然后关上门打开了另一扇门。 荒芜的我，他说最后一句话呢是，我知道我这么做很渣，但我真的没有一开始那么喜欢你了，分手吧。 倒是挺实诚的啊，我觉得。一拳送你回家，他说， 对， 他说我有了，不是你的，你是个好人，我们分手吧。然后他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望着天，不知道该干嘛。好了，我编完了，单身20年哪来的分手，什么鬼，我有了不是你的，这个太狗血了吧。 所以你要给自己戴绿帽子吗？你真狠。编故事也要给自己编个绿帽子， 编这么惨。 对，郭辉辉他说戒指不要了，嗯，不要了，扔了吧。 哦， 我特别想说，就是那些吵架的情侣们，请告诉我们你们吵架的地点和时间，我一定要去旁边守着，万一扔个戒指呀，扔个什么东西的，我能捡一下。 对，最好是带钻的。 对，有的时候我路过那些小河啊或者是湖什么的，我就老会想，哎呀，你说这底下会有什么宝贝呢？会有人在这儿吵过架然后一丢，然后丢进去了。 嗯，再说最后一个留言吧。一如是我呀，他说呢，分手的时候是一天中午，最后我说那我把你删了，他说是我渣，希望你早日走出来，我说那我删了。其实在这之前他说最伤我的话是，我是他的阻力和负担，真的是一招致命啊，这句话大概一生也忘不了了。 嗯， 怎么就变成累赘了呢？这个真的是确实挺让人生气啊，挺让人难过的一个话。 分享最后一条留言吧。大瑞瑞喜欢宝宝白，他说呢，他说咱俩分开一段时间吧，结果成了永久。不过呢，感谢他的离开，我遇到了现在的那个他。4月11号，我们就要结婚了。 嗯，哦，我觉得很多这个人在说分手的时候都会说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其实就是想要永远分开了，但也是个借口而已。 嗯，4月11号就要结婚了，马上要到这个日子了哈，真的在这里祝你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 嗯， 真的是我觉得遇到对的人结婚真的不容易，尤其是遇到过一段错误的爱情啊，糟糕的这个爱情之后，更会觉得有一个对的人哈是多么的珍贵。 嗯，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挺好的。 嗯嗯， 那好，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挺戳心的一个故事吧，分享了很多大家在分手时的最后一句话。 嗯， 可能第一句话都很开心，刚开始聊天的那几天都是各种甜蜜的话，到最后可能有的不了了之，有的说的特别伤人的话。 嗯， 有的就是不咸不淡的那么几句就再也不联系了，真的是觉得还蛮伤感的。 希望做完这期节目呢，有一些心里还没有放下的朋友能够就是一个仪式性的了结啊，说出来想过了也就放下了。 嗯， 开始我们新的人生，去找新的人，对吧？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能在2019年有好的桃花，然后当然那些有情人的朋友们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就是早日的终成眷属。 对啊，新的一年大家都不分手啊，好好的在一起。 嗯， 那好，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咱们下周五再见吧，拜拜。 好的，嗯，拜拜，下周见。 一直到这飞机，我们不会再。